好，我们开始今天祷告。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求你叫我们珍惜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使用你的恩典，就其实就是撇弃你的恩典，其实就是剥夺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上所需要的养分。天父，求你怜悯这个教会，怜悯这个教会的人，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主日学课程，今天是第一课课程。求你叫所有属你的人都认真看待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你就此分别是分别出何为属你的儿女。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OK， 认识罪。这本书本来是预计其实去年就应该出中文版，我去年三月的时候就把那个翻译的稿子交给出版社，但是他们到目前还没有出书，最后的消息是他们预计明年一月，就下个月会出版这本书的中文版。这是马克琼斯大约四年前。怡琳姐 OK 吗？有事吗？你要不要到外面处理？ OK。四年前出版的书叫《认识罪》，那基本上它是用许多清教徒的教导著作来帮助我们认识罪。那这个课程的动机，名叫《认识罪》，其实你们应该明白，认识罪就是认识福音。你不认识罪，你就不可能认识什么是除去人罪的好消息、okay? 也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自己是预设这个自己是基督徒，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自己是需要一个除去罪的救主的罪人。所以如果你不认识罪，你就不认识自己本来是何等的光景，又蒙了何等的恩，有何等的救主、okay? 当然认识罪就是认识基督，因为基督来到世上的工作就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除去世人的罪。如果你不认识罪，你不认识罪，你不明白什么是罪，你就不明白他的工作，你就不认识他。你的基督论就是非常有瑕疵的基督论。Right? 你不认识他是谁，他来世上是做什么事。认识罪也，唯有认识罪，你才可能活出美好。你不可能妄想要否认罪的存在，不讲罪，回避罪这个议题，逃避罪而活出美好，但似乎很多人试着这么做。你不认识罪，你就不可能活出新生的样式，因为基督徒成圣就是我们所谓的活出美好，不外乎就是致使罪活出新生的样式。这两件事好像是只不过是一个事实，一个成圣，一个活出美好的两个层面，一个铜板的两面。好，大概是这堂课的动机，其实就是一个做基督徒最基本、最基本、最基本要有的知识。马克琼斯会重复的提到，罪不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所要处理的，我们所要对付的是真实的罪，因为你我是真实的罪人，或你我真实是罪人。好，关于课程的动机，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没有 ，OK， 好，我们就看这本书的前言。第一课，你们手中所拿到教材，其实就是这本书的前言还有引言。OK， 所以请你们不要把这个分享出去，因为书还没有出版，这是有版权的。但是我们可以在课堂上我们自己用，因为我是翻译的。好，这本书的前言是 Rosario Butterfield 写的，大家应该很多人熟悉这位作者，因为他有一本书《回心意转》，心回意转，心回意转。我 他另外一本书就是 The Gospel Comes with a House Key， 就是福音是带着一把你家的钥匙那本书，我不知道有没有翻译成中文，也应该翻译成中文。 Anyway， 他我不多讲他，你们应该都，你们如果没有读过那本心回意转，至少应该要读那本书。前言，大家应该都有看，因为这只有一页，就是正反两页。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我们先笼统的讲 Rosario 的前言。他提到一些东西是我觉得还蛮贴切形容现代教会或现代基督徒的一些观念、一些做法、一些预设立场。他在第一段他就说，我们这个时代普遍淡化这个罪。这个罪是指什么罪？原罪吧，就是亚当和夏娃他们在园子里所犯的罪。吃水果有什么错？只不过是一颗苹果嘛，就算是榴莲又怎么样？然后也有人会指责上帝，你怎么可以把这个诱惑放在亚当面前，知道他会犯罪，不公平。okay， 或者会重新定名定义罪为恩典，罪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多么精彩。如果亚当没有犯罪，我们就在园子里一天到晚只能够耕田，然后生养众多而已，无聊。罪让世界变得更为精彩，类似的论，这个直接讲出来我们会觉得很可笑，但是类似的论述也许你会熟悉。上帝把许多试探放在我们面前，为要怎么样怎么样，让我们什么什么什么。不是说好像就是上帝是故意要让我们犯罪，好让我们生活变得更精彩，发挥我们的潜力等等。这种论述其实是扭曲正统神学的一种论述，就是上帝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荣耀。 Anyway， 好，他说不要随着撒旦跳下这个我们制造的悬崖，就是错误的认识罪或者怪罪上帝。关键就是我们必须认识罪，彻底的认识它。认识基督就要求我们要认识罪，这是刚刚所讲的。如果你不认识罪，你不认罪，你不认知你是一个罪人，你就不会认识基督。你说你信耶稣，但是你不认识罪，其实你信的是另外一个耶稣。我们身在罪中，我们也不断的得罪神、得罪人、得罪自己，往往是同时得罪神、人和自己。OK， 他说罪是我们的 mother language， 母语。他的原文是什么 ？OK，first language， 出生就会讲的话。OK， 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额外的帮助，才能够看到他、认识他、恨恶罪、因为罪而悔改、抗争他，并且逃离他。这什么意思？他在这边讲的就是，如果没有额外的帮助，什么是额外的帮助？如果没有恩典，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上帝的儿子，我们是没有办法对付罪的。或者用心服常用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一个自己全然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就是罪。OK， 基督徒每天的任务就是恨恶你的罪，而不恨自己。OK， 而且 而且每日在内住的罪 indwelling sin， 我们基督徒内住的罪这个概念，应该这本书会讲到内住的罪的概念，但是有没有人不太熟悉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基督徒是罪人，我们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是罪得赦免的罪人，但是我们全然不否认也不能否认有罪内住在我们里面，仍然有罪内住。Alright， 因此我们仍然需要认罪悔改，对付我们的罪，依靠圣灵，依靠恩典，致死罪，活出新人的样式。但是让我们坦诚，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两小段，有谁还相信这个？你会有同感吗？你会，我们好，就让我稍微修改一下这个句子。但是让我们坦诚，现在还有哪一个基督徒相信这个？你周遭的有多少自称自己是信耶稣的人相信刚才我们这两段讲的？他们的信仰是关乎这个吗？每日将百根钉子钉入你自己的罪，恨恶自己的罪。他们聚会的教会有跟他们讲罪吗？会要他们认罪悔改吗？你的教会会叫你这样子吗？也就是说，你真的相信圣经所讲的罪是非常真实的事实，甚至是在我们生命中需要每天对付的事实。你不认识他，你就无法对付他，反而被他对付。有谁相信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还是信仰其实就像有一个我在神学院读的时候时常在同学中流传，一个大教会牧师讲的，其实是他的师母，不要讲罪了，因为现代人都已经够负担已经够多了，不要再给他们更重的负担，不要讲罪。或者我们心服开始认罪悔改，集体认罪悔改给祷告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人讲，他已经不在这里聚会，他说他朋友说，你们哪有那么多罪可以认啊？其实有时候我也不免好奇，每个罪都，可是似乎好像每个礼拜我都可以想得到很多罪我们可以认。也许你会觉得是啊，对啊，怎么每个礼拜都会有那么多罪可以认？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问题？好，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为罪悔改或者西敏信仰告白的用词，悔改以至于得生命 ，repentance unto life。这是来自《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八节的经文。他们听到彼得的见证，听到彼得在哥林牛家里所看到的，然后门徒们就发出颂赞说，哦，上帝也赐给他们悔改以至于得生命的恩典或者心，其实就是以赐给他们悔改以至于得生命，连外邦人都有这个，表示上帝的恩典确实不只是给血统上的犹太人。 OK， 悔改以至于得生命的这个概念都不再入流，也就是说他不再认真看待耶稣自己讲的要悔改信福音， right？ 因为你要悔改的话，你就必须有其悔改的东西，就必须认知自己有罪。当代的思维是，如果爱就是爱，那么耶稣就不能够恨，不能够恨罪。耶稣富有同情心，我在这里其实会把这同情心改成同理心。上一段课程我们有讲说，那个同情心和同理心，有的时候它是就是我们在口语之中是同意的，但是那个在现在基督徒习惯的用词之中，时常讲我们要同理，要同理，要同理，但是你应该分辨它到底讲的是什么。同理心的意思是以他的心为心还是以基督的心为心，这差别很大。 OK，这边讲的可能是现在基督徒我们时常听到那种你要有同理心。什么样的同理心？就是从他的角度，按照他的标准， 用他自我定义的身份来和他多走 一里路，陪他，陪伴他。你不要定他的罪，你要从他的角度看事情。但是我们上一堂课，就是关于同性恋的课程，上上一堂课，我们花很多时间在针对这个，好像很多基督徒理所当然觉得，对啊，我们基督徒就是应该要这样子。你在神学院他也是教你这一套，你要先有同理心，站在他的角度，你要从他的观点看事情，这样子你才能够帮助他。Not really， 不见得，而且通常不是这样子。你要从上帝的角度，以上帝的心为心，你才能够真正的帮助人。OK， 耶稣他富有这样的同理心，他会从我的角度，他不是圣经的角度来看待我的罪。他知道，他会体谅我做的坏事只是因应机制，只是因应机制。OK， 他说这类不符合圣经的标准，不管是在网站上或者有一些机构所讲，会带来致命的后果。我真的觉得是致命的后果。也许你现在不会当下就断气死掉，但是你最终的结果就是致你的命。他举出一个运动 Church Too， 这大概是 Me Too 的那个运动。这一段他讲的一些现象，也许我们在台湾听到比较少，不是台湾比较少发生这种事，而是台湾发生这种事很比在国外比在美国更容易被戳掉，戳汤圆戳掉，太容易了。台湾的教会发生这种事情，然后他讲到一些现象，就是有一些姐妹，有一些妇女在教会有通奸的行为，但是他们认为他们纯粹，因为他们通奸的对象也许是教会的牧师，也许是教会的长职等等，因为他们对方犯了罪，而且是仗着权势犯罪，所以他们自己就算心甘情愿与对方通奸，他们所做的事也不能，他们只是受害者，他们自己是不可能犯罪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听得出来他这边所讲，我不知道你们读这一段，因为我们也许不是很熟悉这些用词。 OK， 只要是受害者就不可能犯罪，基本上是这个概念。他很可怜耶，他已经被打在地上了，你就不要再说了，就陪伴他就好了。但他在这边讲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没有帮助他，你反而在他身上加重一个最大最沉重的负担，就是把他缚束在无知之中，并阻碍他悔改。Okay. 指出一个人的罪，至少在这教会不是没有爱心，不是不够宽容，不是没有，甚至没有同情心。我倒认为，正因为我们认知，因为你真正认知罪的可怕性，正因为你同情，所以你必须指出人的罪。你怎么指出那是另外一回事，你是不是合宜的指出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如果你一味的不指出，那是最残忍的事，最致命的事，只能导向灭亡。所以，我们总是说你要很小心，在控诉人家没有爱心、不够宽容之前，检视你自己是从什么角度说这些话。Okay. 好，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没有吗？没有想法问你。所以这本书 Rosario Rosaria Butterfield 讲说，他要引导我们看到罪的本质，认识罪的本质，你就有分辨能力。OK， 有能力解破这个世代的困惑。这个世代困惑有另外一种方式形式，就是没有真正的是非，都是感觉。只要我感觉不好，你就得罪我。你怎么让我这么受伤？信仰总是关乎疗愈、治疗、受伤、被伤害、被医治、释放这一类的用词。原生家庭的伤害，信仰就是追溯到你的伤害从哪里来，原生家庭、人际关系、自我伤害，但不是罪。Right？ 那是现代基督徒的许多基督徒的信仰或者信念。 Okay。 牧师，我想问一下，比方刚提到的这个，就是现在追溯的这一种，在台湾其实是有的，而且比方说在我们身边当中，确实也有这样的姐妹。那她的身边真的就是会充斥像这个，那就是写的这样，就是说，好像她身边的语言，特别基督徒的陪伴，很多都告诉她，其实不是你的错，或是不是你的问题，你已经是受害者了。 不要再自我控诉。 身边有这样的人，一般我们要怎么样？因为不是没有人陪伴他，而是用我错误的方式陪伴他。但如果是以我们自己遇到这样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或是怎么进入？或者是对，因为他身边充斥的语言，大部分的基督徒， 其实不只是这种状况，在其他的状况也是，就是。其实我们也认知大多数的基督徒其实并没有好好的受教， right？ 对最基本的一些概念都不明白，在这里是讲罪，所以不只是在这个议题上面，在其他的也是有很多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应该要对付的罪，在其他的基督徒的族群里面会认为那个根本就不是罪，干嘛要讲这个，那你能做什么？还是一样啊，不是吗？用你属灵分辨的能力，仍然要彼此的读者，彼此的劝勉，将他带到基督面前，叫他悔改以至于得生命，认知这最终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你必须使用上帝所赐给你的属灵的分辨能力帮助他，这才是爱他的表现。我觉得要怎么办，其实你需要用属灵分辨能力，属灵的智慧，在每一个例子里面个别的处境之下，然后来分辨你要怎么样帮助他认知，如果他有犯罪的话，他必须认罪，就算别人得罪他，但是我们最近讲到一个属灵的事实，一个基督徒该有属灵事实是什么，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本能反应应该是什么？都是我的错。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反应。现在的基督教，许多的教会不会教导你这个，会都不是我的错。信仰所要的就是帮助你除掉这种所谓的罪恶感，而不是帮助你处理罪恶感背后真正的罪。Right？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 church to 这一类的问题，另外一个时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教会或者神学院在处理这种事的时候，我们时常听到了，那许多 church to 的这些人，这些运动里面人就是拿着这个现象来打，就是你们因为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时常就是要求受害者自己要原谅那个加害的人，然后不要计较，然后你自己不是也引诱人家犯罪吗？我特别是姐妹 ，right？ 所以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偏激，对，就是把反而是把罪都加诸在受害者身上。但这边 Butterfield 讲的是另外一种偏激，就是受害者就不可能犯罪，不能犯罪，也就不帮助他面对他自己所犯的罪。这两个都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这两种。对，如果说你周遭有人遇到这，然后他的教会或他周遭人不断的告诉他说，其实那不是你的错，你看你是受害者，你要跳出这种自我控诉的。如果只有你去跟他讲，你觉得有用吗？也许有用，也许上帝行神迹，上帝就。但是我们知道嘛，你自己在我们在这教会里面，你要真正处理罪，你是在一个整个处境之下，是在教导之下，是有一致的。可是就算在这个教会里面，如果说你要处理某个人犯的罪，可是在这教会里面有另外一个不断的告诉你，没有关系啦，多给你自己一点时间啦，还好啦，他时间还没有到，你很难处理罪，就连在这教会里面，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当然希望能够帮助他，但是也认知你的处境还有整个大的环境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不要太觉得除非圣灵工作 right？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能够做什么最大的工作就是祷告，做你该做的祷告。可是你也不应该期望也许马上，尤其是如果他周遭的环境都是充满了不承认罪、否定罪，然后要他除，让他不要自己定罪的这种环境之中，其实很难的处理帮助这个人或那个人面对他自己的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对，大概我现在想不出具体的例子，但是你可以想象，就是如果说在教会发生这种事情，尤其是女性好了，姐妹好了，她会，然后其中有一个是，拥有权力的人，牧师，犯通奸的罪，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种声音出来说。有权力的掌控权的永远是犯罪的那一方，这个跟现在的 postmodern 或者那个权力解构那种论述是很相同的。你占有权力，所以只有权力的人才有犯罪的可能 right？ 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通奸的对方如果站着一方，是的，他可能是用他的权力，他的属灵的权威来影响，来逼使，甚至逼使一个人犯罪。但是通常在这种情况之下，时常在这种情况之下，另外一方也不是全然没有罪，这个是我们所讲。但是 Me Too 的论述会说 No， 另外一方你不能说他有罪，就算他做错了或者什么，那个不是犯罪，那个是在整个处境、整个环境、在整个权力结构的不公义的状况之下让他所做出来的，所以这个不算罪。但是我们之前在同性恋课程上面，尤其讲到原罪那边，有讲到说 No， 那仍然是犯罪，对，那仍然是出于你的意志所做的事情，对。好，大家有没有这一段第一页大家有什么问题想法？ 不是你刚提到的那个自我定罪，跟认识罪，其实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不同。那我们也很常听到，就是好像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语言，就是你不要自我定罪，我们自己定义的这种自我定罪跟这里的那个认识罪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是什么？ 我倒是粗糙讲，我倒觉得现在基督徒需要更多的自我定准。你可能知道我会这么说，你我都需要更多的自我定罪。但是是什么样的自我定罪？是认知是我的罪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句话其实就是什么？就是认知我是一个罪人，我的罪严重到一个程度，上帝儿子需要为我死，我才有希望。在这个架构上，我就可以承认我是有罪的，因为我有人提供我，上帝儿子提供我一个解决我罪的方法，是这样子的自我定罪，我是一个罪人，上帝儿子爱我到一个程度，他为我舍己。只有在这整个福音的架构之下，你这是基督徒的自我定罪、那现在因为教会如果你不讲福音，不讲十字架，不真正讲耶稣基督的工作，他为什么来到世上，你很难要求人这样子的自我定罪。所以你永远讲的是什么？你要消除你的那罪恶感，因为那不健康，它没有办法让你活出你的 fullest 完美的人生。所以你注意听，有教会有些时候他在讲的时候，他永远是讲什么？他不会讲罪，他不会讲说你真的，你永远是站错位置，你没有看对你现在处的什么，永远是跟上帝的站错位置，跟人之间的位置不关系，那些都是用这种方法在讨论基督徒生命中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关于不要控诉自己自我定罪这个。你是基督，我刚刚所讲那个基督徒的自我定罪，其实不外乎就是约翰在约翰一书所讲，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他必要赦免我们罪，是在这个认知这个架构之下定自己的罪、我是一个有罪的人，这不是定自己的罪是什么，而且我虽然罪得赦免，我仍然天天犯罪，然后呢，因为我认罪，因为有圣灵在我心中，不只叫我知罪，也叫我也赐给我认罪悔改的能力。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架构，你确实也应该自我定罪，但是那个自我定罪就是保罗所说的那个世俗的忧伤是没有用的，到最后以至于死的。如果教会就是教没有重生悔改，不在福音架构之下经历这样子的，就是 我真的很烂什么什么什么，你不要去想，你不要自我定罪，有用吗？没有用，最终没有用啊。就算他自我感觉良好，他还是没有处理他罪的问题，到最后仍然是什么死路一条。 换一个方式说，我们以前也会常听到，我们不要去定别人的罪，其实我们应该要去指出别人的罪，在 对 是这样的，很明显知道那个弟兄。 Yeah. 我现在要讲的很小心，是大家非常火热的指出彼此的罪。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是的，因为如果你不指出罪的话，你怎么彼此督责、彼此教导？我其实今天讲到会讲到这一点。我们的主是温柔的羔羊，可是他也很暴力。没有爱心吗？ I don't know。 不要定人的罪，你不要去定人的罪、这个就是典型的我们许多的那个说的话 statement， 你说的话你都应该有足够的属灵细腻分辨能力，说是也不是。你在心服如果学到一件事，就是你会学是也不是，就是那种很厉害的模棱两可。Yes and no， 你不要去定人的罪，意思是，那真正定人的罪的是谁？只有一位 ，right？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你如果弟兄姐妹得罪你，得罪上帝，得罪人，得罪他自己，如果他不愿意认罪，你是不是需要指出他的罪？这叫不叫好所谓的定罪？Yeah， 我定义你现在这个行为是犯罪，你需要认罪悔改。为什么这个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之中变成是这么的？这件事好像就是犯罪，很奇怪的现象。我觉得如果没有圣灵在你心中，在我心中更新我们的心意，我们都会觉得这是很奇怪现象，然后我们的信仰会和你在这个教会的信仰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更没有办法讨论罪，只要一提到罪就是没有爱心，没有宽容，何必这么严苛，何必赶尽杀绝等等。我们继续看一下好了。他还提到另外一个相关的现象，就是讲到那个也跟同性恋，因为他自己也是，他本来是一位女同性恋者，后来信主 ，Butterfield， 他说，就是有一些曾经有这样经历的人，后来又说，哦，我现在终于了解，那个其实同性恋不是罪，你懂我意思吗？他这边这个第一页最后一段讲的大概是这个。他这边讲到一个我们在同性恋课程上面有讲罪到底是什么，那边有讲到说，关于这相关于那个同性恋基督徒这个名词，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名词？说可以用这个名词，同性恋基督徒就是如果我没有行动上的犯罪，我其实没有犯罪，你懂我意思？就是在同性恋课程，我可以有同性恋的吸引，我可以有同性恋的欲念，但是如果只要我 physically 身体上没有犯这种罪，我就不算是罪人。你也应该接纳我，自我定义为同性恋基督徒。但是在那个课程我花很多时间，就是我觉得圣经的教导叫我们完全必须否认这样子的定义，这样子的理解。Okay. 那 Butterfield 在这边讲就是在第一页的最后一段，活在一个将罪定位于意图而非行动的基督教世界。好，其实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现在的许多的基督徒也会认为说，就算我心中有这些意念，只要我不犯罪，那个是 OK 的。我不犯罪，他的意思是我没有身体上犯罪。好，我们 Rosario 的。对不起 ，Rosario 是男 ，Rosaria 的这个前言，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看那个 Mark Jones 的引言，Rock you like a hurricane。他这本书的每一个篇幅都是马克·琼斯用一个摇滚乐的歌名命名的。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无厘头，有的时候我觉得蛮好笑。OK， 他这边讲说，他在引言里面就已经大量的就引用好多清教徒，哎，所以你大概知道这本书的脉络是从哪里来的。罪是最邪恶的邪恶，邪恶中的邪恶，是唯一的邪恶，没有邪恶比得上它。除了它以外，正确的说，别无邪恶，也无从可比。我还蛮佩服我的翻译。OK， 除了认识上帝，除了认识你最重要的辩护人，这边讲的是什么？辩护人是什么？中保是谁？基督。认识神，认识上帝所差遣来的耶稣基督，世界上没有比认识罪你最大的敌人更重要的事了。OK， 所以或许只有最内省，最会一天到晚就是看自己内心发生的事情，而最病态的人才会想要读一本关于罪的书。更不要说是那深受直接的管饭又巨细靡遗处理罪的清教徒所影响的书。清教徒如果他们要处理一个议题，不只是罪的议题，会直接广泛巨细靡遗的处理那个议题，包括罪的议题。Okay. 但是马克琼斯说，没有比罪的教义更值得现今教会关注。正因为现今教会忽视罪， okay. 他这边讲到这个重点了。Okay, 你必须要认识罪，确切的认识罪，才能够领受恩典，真实的领受恩典。如果你以扭曲、软弱、减轻罪的影响力的方法来看待罪，必定导致一种丑陋、贫瘠、贫血又无益的神学。Thomas Watson， 我们越加尝到罪的苦味，就越加尝到基督的甜美。这个有问题吗？你越不认知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罪人，也越不认知罪的苦毒，你也就越不可能认识基督，一点都没有错。你会发现那些不讲罪、不宣、不教导罪、不叫人认罪的回避罪的教会几乎没有基督。我说真正圣经里面上帝自我启示的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如果你认真的传讲耶稣基督，你怎么可能不讲罪？就像我们最近在路加福音讲的，他要上耶路撒冷，为什么要上耶路撒冷？他为什么要进到圣殿里面去？如果你不讲罪，你怎么解释这一切？希伯来书我们最近查经的，如果你不讲罪，为什么还有个大祭司？为什么要这么复杂、这么繁琐、这么这一切的献祭、这一切的祭司制度都指向那一位大祭司 ？Why？ 如果没有罪的话，你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们 上一堂短课程会员课程就讲到这个，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他说神的一些属性和他的恩典正是在罪的处境之中展现出来，或者最凸显神的属性和神的恩典。创世纪三章、出埃及记三十三章、诗篇五十一篇、罗马书第三章，应该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你要读懂这些经文，你就必须承认有罪，至少要承认有罪，至少要承认上帝的救赎是关乎罪，不是只是要给你让你活出美好、更积极正面的人生方向。OK， 他说圣经其实就是一本关于罪的书，你没有罪的概念，你读不懂圣经。因为上帝所拯救的，上帝的整个救赎计划，救赎什么？将他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罪，上帝拯救的是罪人。我来，医生不需要什么，好人不需要医生，我来就是要拯救罪人，不是要拯救好人。他说罪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的本性才呈现真正的困境。这句话什么意思？马克琼斯的在第二页，罪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的本性才呈现，对我们呈现出真正的困境。我看一下， 你们觉得这句话什么意思？原罪，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会说，重生得救的人，蒙恩得救的人，蒙上帝儿子宝血所遮盖的人，我们的原罪是不是被处理了？是，我们必须说是嘛，要不然我们就否定十字架工作。但是就算如此，他说我们仍然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只要我们还活在世上，我们还没有得荣耀之前，上帝的意思没有要除掉我们所有的罪，他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仍然会犯罪，所以我们仍然有成圣的过程，而我们仍然会犯罪，因为在得荣耀的那之前，在新天新地之前，我们仍然有刚才所讲残累的罪， indwelling 内住的罪在我们里面。OK， 我们的本性，我们是罪得赦免的罪人，但是我们的本性仍然是有罪的本性，仍然会犯罪。还有这里讲，就算在蒙恩的光景之下，就算我们得救的人，最好的人身上也带着万罪的种子， OK， 而且是最卑劣、最糟糕罪的种子。你同意吗？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也可能会干出最糟糕、最卑鄙的，犯下最卑鄙的罪。我认为一旦我们认知这点，真的跟我们的属灵生命有很大的关系。你一旦承认这一点，你就可以认罪，你也可以更宽容，才是真正的宽容看待其他人的犯罪，而不会有那种倾向，就是一味的否定罪，不想面对罪，好像就是诉诸那种就是不要提这个啊，那种方式来处理罪，我会说那是假恩典的方式。Thomas Brooks 还补充说，落在地狱里面的人的本性并不你自己，还是你自己是指基督徒，现在的本性更糟糕。嘿，这很有趣的，你有想过，就是那些被定罪落在永远审判、永远惩罚之中，他们的本性和我们的本性是一样的，并不更糟糕，只不过我们的本性是重生的 ，right？ 有基督的样式，但是根子里仍然是一样的，只是等到我们得到新天新地的那一天 ，right？ 但是本性是一样的。如果没有主的约束，如果不是主的恩典，你的本性会流露无遗。今天讲到会讲到这一点，尤其是今天讲到那些来质疑耶稣的人，我们时常看待法利赛人会觉得，哦，他们很糟糕，我们不要像他一样。出发点那个，你知道，他们很糟糕，我们不要像他一样，就是我们没有像他们一样，但是小心不要像他们一样。但是我认为更有效的，或者更能够帮助我们的认知的观点，应该是我们本来就跟他们一样。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约束我们，我们就跟他们一样邪恶，犯同样的罪。只有上帝叫我们和他们有所不同。不是你的本性和他们有所不同，不是你盼望，唯一不同的就是唯有上帝，就是什么？唯有恩典。你是蒙恩的，他们没有蒙恩。哦，又超过时间了，对不起。 好，最后一段，David Clarkson 他这边讲说，我们在知罪这事上最坦诚面对我们的人，就是叫我们在知罪这事上帮助我们在这件事上最坦诚对待我们的人， OK， 其实才是最忠实最值得尊重和最值得爱戴的朋友。这我们刚刚就讲的、不是总是只是对你说好话的，没事啦， OK 啦，都是恩典啦，那样子的人你要小心。他说如果如此的话，就请收下这本书，视此为一种爱的行动。我必须承认，我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有一度非常非常低潮，然后我写给 Mark Jones 说，我翻译这本书让我觉得很低潮，然后他把我写给他的那个居然 po 在他的那个 Facebook 上面，说这位弟兄什么什么Anyway, yeah, 但是收下这本书，读这本书是一个爱的行动。他说，最后提醒我们回到基督。你看，总是回到基督，处理罪不是抽象的，好像一种道德主义的。我们就是不要犯罪，我们就是要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回到基督，想起基督，他到底是谁？他为你做了什么？他为你舍己，为什么为你舍己？因为你的罪。真实的罪，不是理论上的罪，不是只是位置站的不对，错误的观点，实际的罪，不是假装的罪人。他所施下怜悯不是假装的怜悯，是真实付上最高代价的怜悯。从认真看待你的罪，就是认真看待他所赐给你的恩典，他是什么样的恩主。因为我们确实是一个罪人，每一个人都是。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好，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好，我祷告。爱我们的父，我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让我们这段时间来学习，并且开启一个新的主日学的题目，就是认识罪。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透过这一本书，透过这一系列的主日学，让我们更加的认识罪，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也求你恩待我们，恩待我们等一下的主日敬拜，让我们更多的专心仰望我们的耶稣基督。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